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香菱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温小公子一句话，让太子爷房里的灯亮了半宿。半夜，刀剑之声陡然在安静的客栈响起，数十个黑衣人夜袭后院，幸得禁卫军守候在此，两方人马立刻激战起来。 那边， 让我四哥， 快拦住他们， 保护太子。 杀了他们！ 灯火四起，客栈内一片惊恐之声。院叔背着把大刀，一言不发冲进黑衣人中，立刻解了禁卫军的颓势。任安乐一脚踹开寒夜房门，见太子爷和着李依立在窗前，舒了口气，走上前。 殿下，这刺客都上门了，你也不躲躲。 寒夜转身看着长发披散、随意披了件外袍闯进来的任安乐，墨黑的眼底不见情绪，半晌后突然走到他面前，替他系好外袍的锦带，又一言不发走回窗边。任安乐一顿，随即眼眯成了月牙状，三两步走到窗前，看着夜色下对战的双方人马，豪气干云。 殿下您放心，有臣在，这些人伤不了你分毫。哎，温硕呢？ 姑让他回房抄写金刚经了，没有姑的吩咐，就算这家客栈被夷为平地，他也不敢出来。姑的禁卫军还不至如此无用，要你亲自冲杀在前。 寒夜垂手看向任安乐，眼中有微不可见的和暖。 院琴，去温硕房间里守着。 是。 任安乐朝门边的院琴吩咐一声，才扬手瞥了一眼外面的战况，正色道： 这些人训练有素，招式诡谲，能和东宫禁卫军战个平手，不可小觑。简统领和长青外出查探河宫，看来他们寻了个好机会。殿下可从这些人身上瞧出什么端倪来？ 区区一个穆天府，还训不出这样的暗卫。穆王的动作倒是不慢，我昨日才进穆天府，他今日便送了份大礼前来。 这是寒夜第一次在任安乐面前没有以孤自称，任安乐觉得稀奇，狐疑地瞅了他两眼。只是夜色深浓，他除了太子殿下细长的睫毛，什么都没瞧清。任安乐神色凝重， 看来穆天府确实已成了穆王爷的囊中之物。刀剑声响彻数里，即便平安客栈未处西郊，官府也不至于一点动静都没有。殿下，穆天府不是轻易可图之地。 任安乐话音落定，两道人影极快出现在客栈上空。 我们上。 长剑出鞘，刀光剑影，赶来的两人剑法虽异，却极为契合。片隙之间，黑衣人便陷入颓势，且战且退。 他们回来的倒是及时，没想到简统领剑法这么好，竟能和长青不相上下。 任安乐笑了起来，这句称赞倒是极为诚恳。长青是安乐寨第一高手，自小便是他随身的护卫。 长青，来得好，放火打劫可是姑奶奶我的看家本领，这些小崽子竟敢欺到祖师爷面前，给我灭了他们。 院叔嚣张的笑声响彻在客栈里外，长青闷不作声，一把铁剑挥得极顺溜，和简宋对视的眼底都有几分无奈。任安乐咳嗽一声，扭过头，恨不得一脚把这个没出息的丫头踢到角落里去，浑然忘了院叔只是继承了他以前在安乐寨的优良做派。温硕房内，院琴安静立于书桌旁，见少年神情沉稳，端正坐好，一笔一画默写金刚经，全然不理外间事，疑惑问道： 温公子就不担心？ 一群宵小伤不了殿下。 哦，公子对太子殿下这么自信？ 院琴姑娘不也是如此？自你进来开始，连一眼也不曾望过窗外，想是对任大人也同样自信。 温硕抬手朝院琴眨眨眼， 苑琴一怔，收声回道： 我和小姐在安乐寨相处十几年，她摆上战场未尝一败，我自然信她。 温硕有些诧异，眼底敬服满意。 任大人在南疆乃不败战神，原来传言是真的。任大人有你和苑叔在身边，真是他的福气。 小姐幼时家人就过世了，我们再尽心也比不了血亲。小姐难得有在意的人，我瞧得出来她是真的喜欢殿下，只可惜是小姐一厢情愿。 苑琴叹了口气，朝窗外看去。温硕放下笔，摸了摸下巴，故自嘟囔道： 哼，那倒未必。 一旁立着的苑琴突然靠过来，眯眼的神情竟有些神似任安乐。他盯着懊恼捂着嘴的温硕笑了起来。 公子方才说的什么？我没听清，不如再说一遍。 温硕被苑琴一惊，刚才沉稳淡定的神情全然不见，一溜烟转身对着墙默念心经去了。 想跑？ 窗外黑衣人眼见不敌，见势愈加凶狠，甚至不惜以自损之法来突破简宋和长青的包围圈，不到片刻便退得只剩三人。 简宋，给孤留活口。 是。 寒夜淡淡吩咐。简宋见势加快，长剑一挥，黑衣人右肩被刺中，被简宋擒住。与此同时，长青和苑叔也将另外二人制服，未及撕开三人面纱，只听得几声闷哼，三个黑衣人颓然倒下。简宋揭开面纱，见三人七窍流血，行上二楼朝寒夜回禀： 殿下，这三人口中寒毒已然自尽了。 任安乐神色一凝，眉皱了起来。寒夜开口： 河宫的关押之地寻得如何了？ 还未寻到，客栈火光冲天，我和长青就先赶回来了。 这场行刺一点痕迹都不留，穆王爷是个心狠的主，看来他们今晚不是为了刺杀殿下而来。 他是为了警告姑，穆天府是他手中之物，若姑要染指，下次就不会再顾念兄弟情谊。除了引简宋和长青回来，他恐怕是想让整个穆天府都知道姑已经到了。 赈灾银未到，灾民哀鸿遍野，若是百姓知道殿下来了穆天府却无所作为，穆天府或许会成为危地。 他们由暗到明，穆王爷下了一手好棋，恐怕在得知寒夜被派往穆天府后，城外灾民的阵粮就比以前更加不如。若是穆天府暴动，天子定会受到朝臣攻讦，储君之位不稳。简宋明白情况比想象的更严重，半跪于地请罪： 殿下，是臣失职，让穆王爷查到了殿下的行踪。 与你无关，是姑小觑了穆王。 殿下，穆王步步紧逼，你打算如何做？ 见寒夜神色如常，任安乐好奇道。寒夜回首，眉宇微扬： 简宋，让禁卫军换回衣饰，摆下东宫仪仗，姑要你在一夜之内让整个穆天府都知道姑驾临的消息。既然他们人人都想让姑献于人前，那姑就等着他们亲自来拜见。 第二日清早，整个穆天府的百姓都沸腾起来，太子驾临的消息几乎在一夜间传得人尽皆知，就连酒房中都传得有鼻子有眼。饱受天灾的穆天府奇迹般地恢复了些许热闹欢心。 殿下，臣惶恐，未知殿下驾临穆天府，接下来迟。 平安客栈大堂内，钟礼文领着穆天府十来位官员对着寒夜连连请罪。任安乐站在一旁颇为诧异，想不到这个传闻中两面三刀左右逢迎的穆天知府竟然生了一副温厚忠臣的面相， 见他此时自愧涕零的模样，实在难以想象穆天府那些令人发指之事尽出自此人之手。 哪里，钟大人乃一方父母官，公务繁重，是姑未及时告知。 韩烨笑道，一改平时冷淡的神色，对钟礼文极尽和悦。钟礼文着实一愣，琢磨了一晚上的话，对着面前这个言笑晏晏的太子爷都哽在了喉咙里。他受宠若惊道， 客栈简陋，下官为殿下准备了一间别院。 不用了，钟大人，此处甚好，穆天府水灾严重，无需再为孤耗费财力。 殿下说的是，不知朝廷赈灾银何时能到啊？ 见韩烨眯起了眼，钟礼文忙解释， 殿下也知城郊外的百姓饱受天灾，臣只是一介知府，即便是和全府之力，也只是杯水车薪啊。 钟大人，百姓遇灾，粮仓里的粮食呢？ 钟礼文不想太子问得如此直接，神色一凛，垂手回道， 殿下不知，穆天府时有饥荒，粮仓里的粮食早就给百姓了，所剩无几，若殿下不信，下官可开仓让殿下。 钟大人言重了，姑自然是信大人的。 韩烨割下茶杯，清脆的碰击声响起，让一众官员胆战心惊。 八日后朝廷的赈灾银会运到穆天府，大人可有了救急之策？ 殿下，眼下城中不少大户应还有存粮，等赈灾银一到，臣便向周遭的商人买粮来救济百姓，毕竟官不夺民产，下官不能强行征收商身手中的米粮，殿下看此法可好？ 这个钟礼文当真生了一副七巧玲珑心，一句话便阻了韩烨的后路，又为穆天府里盘剥百姓的商人士族寻了庇佑，还名正言顺地将赈灾银收入囊中。谁不知道穆天府官商勾结，沆瀣一气。 钟大人说得不错，等赈灾银到了便如此办，也豪解百姓燃眉之急。钟大人一心为民，等赈灾事毕，孤便回京，到时定会在父皇面前道明穆天府实情。 哎呀，得殿下厚爱，乃下官之福。 钟礼文脸上喜色顿现，连连朝韩烨拱手，垂下的眼底却有一丝轻蔑之意闪过。 看来穆王对太子实在太过小心了，不过一场装模作样的刺杀，就让这个身娇体贵的太子爷吓破了胆。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